界，以为爱得深就不怕伤悲，偏偏爱让心成雪。我独自走在寂寞的长街，我告诉自己勇敢去面对，就算心碎也完美。想起我和你牵手的画面，泪水化成雨下满天。如果我和你还能再见，情依旧能能圆。我们在不同的世界，想着每一次的误会，好像在我独自走在寂寞的长街，回忆幕幕重演。我告诉自己勇敢去面对，就算心碎也完美。想起我和你牵手的就让情依旧能能圆。想起我和你牵手的画面，泪水化成雨下满天。如果我和你还能再见面，就让情依旧能能圆。想起我和你牵手的情依旧梦能圆。 心碎 我会小小心心的等待，从施舍，从怜悯变成真爱。相爱难，恨亦难，我的心碎了无痕，吻着你心就不会疼，永不远，永不变，永不永远也不问，伤更深，情更真。问住你，问住一问，你的心一变，像落叶飞远，我宁愿瞎了眼看不见，求你千千万万不要走，空的心，假的意，欺骗我都无法，我会小小心心的等待。从施舍，从怜悯变成真爱，相爱难，恨亦难，我的心碎了无痕，吻着你心就不会疼，永不远，永不变，永不永远也不问，伤更深，情更真。这一心就不会疼，永不远。